腌制它两天， 哦、 回来你拿这个酱呢，去比如说家里头弄点蒸点山药， 哎， 撒一点玫瑰，撒上你自制的这玫瑰酱， 甜甜的 ， 嗯， 弄点紫薯， 嗯， 撒一点玫瑰酱。弄一点这个土豆泥儿，撒上点玫瑰酱。 哎呀， 什么都可以， 都可以撒，对 对， 嗯， 哎，就说你在家里炸块儿那个什么鸡米花啊，炸点 点玫瑰酱， 不用撒玫瑰酱，你蘸点玫瑰酱也可以嘛。 对， 学会了这一招， 面包片 什么都可以吃， 加点 面包片， 对 对 对，都可以。 对， 是的， 这些菜品其实跟玫瑰酱可能都能碰撞出很强烈的火花啊，就像这个玫瑰排骨一样。那么今天的这道菜就是王老师来我们推荐的第一道这个有关。这个鲜花的美食啊，大家可以去啊，是一道肉菜，看着非常的香。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这个下馆子去点一道尝一尝，或者如果是厨艺好的朋友，哎，也可以自己 在家做，完全可以做 啊，在家也完全可以做。 是的， 啊，这就是 素菜呗。 哎，对，我们第二道王老师今天给我们准备的就是一道素菜，这可能也是大家见的比较多的，就是茉莉花炒鸡蛋。 是， 哎，对，还是先请王老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道菜这个做法是怎么样的。 玫瑰花呢，不是这个刚才说的玫瑰花，现在说的茉莉花了吧。 嗯， 茉莉花是这样，茉莉花呢咱家里得也有种植，一般的家里都说弄点茉莉花，因为那个非常香嘛。 嗯， 但是这个炒制这个茉莉花炒鸡蛋呢，一定要记住它这个必须得先焯制一下。 哦， 但是这个水温呢不要，就是说怎么着呢，一定要开了的话把水弄开了，然后把这茉莉花放进去，然后赶紧拿漏勺给它捞出来。 嗯， 就速度非常快。就是一定要保持茉莉花的香味儿啊，那当然还得保证它成熟。 嗯， 然后去炒这个鸡蛋，然后把这个倒进去翻炒。这个东西也是茉莉花，一定要记住，是鲜花，它是很不经火的。 嗯， 不经火，所以说它没有办法去长时间去烹制，所以说要短时间使这个菜成熟， 嗯， 然后就可以吃。 嗯， 这么着呢还可以含它这个这个也不会破坏它这些花本身含的一些氨基酸呀、这些东西，这些营养价值。 嗯， 你吃着呢还非常利口。 嗯， 很难烹制， 做法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我觉得。 对， 除非 一般的做花这东西呢，就要最简单的烹调方法。 嗯， 简单的调料。 嗯， 去烹制，把这个既然你想吃花，你就想吃花的营养，一个想吃花的营养，一个想吃什么花的香味儿。 对对对， 哎，你要长时间去烹调，你就全部把它破坏掉了。第一，吃不着它的香味儿；第二，也吃不着它的这个营养。 是， 也是啊，像您说的，因为这道菜我们平常经常会点在饭馆里。 对， 有的时候吧，我就吃到这个茉莉花的时候，觉得哎，味道微苦。我就是不是就是因为它的那个火候没有把握好，或者是它的、 不是这个微苦啊，是这样。这个第一呢，就是在炒制过程中可能出现了问题 啊， 它没有给你炒熟 啊，就是茉莉花它的原本的味道是不是就是平 没下去，要不有它肯定的这些花呢，肯定它最后回口多一点这个回 苦涩的味道，是吧？ 苦涩味道，就为什么要焯水？它就是这样， 去那个， 就是去它的本质，这 样 就这种味道， 嗯， 就是让它的香味融入进去，让它的本身的苦味儿哎给炒掉。 在锅里把鸡蛋一炒了，把这个加把就是下炒鸡蛋的过程中就把盐呀。这些葱姜啊就下去就炒，把鸡蛋炒好了，把这茉莉花焯多的茉莉花，汆水的茉莉花倒了锅里头，咔咔一煸炒两下，出锅 就可以了 就可以吃了。这一小肚 子， 一个小肚子那个，但是你踩这个茉莉花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你别把那个踩的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开了花已经开了那花给踩来，就带开未开的那个， 含苞待放的那个， 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就咱们台附近某饭馆，他用的都是花骨朵，就他的茉莉花就是小花骨朵， 是吧？ 嗯， 你要把那个就是刚要开一点，还没有开全开，就把那个采出来， 是最合适的， 最合适 啊。 对，其实这个做花啊，刚刚听这个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两道菜，一个是玫瑰排骨，一个是这个茉莉花炒鸡蛋。其实做花一个讲究就是我刚刚算是总结出来，就是这个绝对是火不能太大，火不能太大，花是不经烤的，但是呢同时要保留住花的这个香味儿，还得保证它熟。 对， 其实这个火候啊，整个这个度啊，还是挺难的，还是得需要一定的这个经验，才能把这个花儿炒着。要不然就像刚刚这个玉波说的， 对， 可能会苦啊，可能会没熟，或者说是炒过了，火过了啊，熟太多了，可能会这样。啊，这是这个王老师先给我们带来的第二道菜，这个茉莉花炒鸡蛋。第三道菜啊，其实我想重点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当时 三道菜， 当时王老师跟我们说这道菜的时候， 我 们当时 震惊了， 对，准备这个资料的时候都傻了，说这还能这么做呢？叫做这个 酥炸秋菊，没错， 这是就 就是做菊花，它这个食物的主体食材就是菊花。 对对， 怎么来做？ 就是菊花 啊，还是 先上照，让咱们先感受一下。 对 对, 对，我们先感受一下这个最后的成品，应该是这样的，是吧？ 哇哦， 啊，真的就是菊花炸酥了的样子。 这个图片是错误的 啊，这个图片不对， 这个是错 的， 这是鱼 啊，这是鱼啊。 对，我给大家伙说说吧啊，说说这个炸这个菊花啊，其实秋菊啊，是我们在取名字当中呢，可能把秋菊，一般的咱北方吧，秋天嘛，入深秋以后，菊花才绽放嘛，是 的， 哎，所以说呢，菊花并不是说全能食用的。它其中有几种可以食用。我说这个菊花就是咱们看那个大叶儿的那种黄色的菊花。 嗯。 哎，就这个花瓣，它那个这花蕊比较长。 哦。 哎，然后一定要把它的花心去掉。 嗯。 啊，洗干净，然后把这个花瓣也是清洗。 嗯。 清洗完了以后，一定要蘸干水分。 嗯。 蘸干水分，这时候呢，你要准备的面粉、淀粉、鸡蛋，哎，要和糊。 嗯， 哎，和糊当中呢，把这个糊的比例啊，面粉，比如说一半的面粉，一半的淀粉，加上两个鸡蛋，调制，把这糊调完了以后，加上少许的油啊，给它一定要醒透，醒透以后，咱们这时候呢，在调制这个菊花这个时候，在弄菊花的时候呢，是这样，你把菊花呢，这个水分蘸干了，然后撒上一些干的淀粉， 嗯。 撒上一些干的淀粉呢，然后你再蘸这个糊的，它就挂上一些糊，因为它要不撒的话，它是蘸不上糊的。 嗯， 哎，撒一些干淀粉，然后给它蘸上糊，蘸上糊以后下入那个油锅里头，速度要快，油锅的温度要合适，比如说掌握在70度，我说70度可能稍微低一些，比如说70度差不多七八十度左右。 嗯， 你把这个菊花这个叶一根一根的蘸完糊以后，下入油锅。捞起来炸成金黄色，捞起来这个东西就可以说怎么着呢，大部分保持了它这个菊花的这种味道。 嗯， 哎，所以说你蘸一些椒盐啊椒盐可能那个就用花椒和盐去调制的一些东西。在年轻一点人呢，那我不爱吃椒盐，年轻人我就爱吃这个酸甜酱。 嗯 ,OK, 没问题。来点酸甜酱你蘸着也行。 嗯， 哎，所以说呢，这道菜呢你可以用不同的蘸料啊，酸甜酱、 玫瑰酱也可以往上找， 玫瑰酱也可以。但是为什么不使玫瑰酱呢？因为 花打架， 对，两种花该干酱，对不对？不好，哎，所以说呢，他就说怎么着？一般我就采用，比如说你蘸一些番茄酱，蘸一些酸甜酱，或者蘸一些这个沙拉酱都可以，哎，所以说这个菜呢，就是吃着玩的一个东西， 吃着玩的 当饭， 对， 它也不能当饭吃，它也不能当那什么，它就是吃着玩的一个东西。 其实就像您说的，这个吃着玩，我觉得就是咱们中华的这个饮食文化， 对， 为什么会这么的博大精深？就是大家这种吃着玩这种尝试的精神是非常强的，其实也是跟我们这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这个精神也是相一致，因为年轻人本来就是敢于尝试 玩嘛， 对，就是玩，敢于挑战一些新的东西，他心中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框，不会说啊这个东西能吃，这个东西就不能吃，他往往觉得什么不能吃，哎，我们要试试它，我们要玩一玩它，能不能把它给玩出好吃的来？ 对， 是的，嗯，创意无极限， 创意是没有标准，也没有什么，你要去创。 对， 你创业完以后你成功了就是你制定的标准。 对，像咱们啊，像您这种就是这个咱们国家非常优秀的顶级厨师，在平常会不会也去想方设法去创意一些新的菜品出来，想去做一些传统这个就饮食上的突破？ 这个在饮食上呢，一般的作为厨师来讲呢，他肯定要不断的去发展。 嗯， 每个月他都要出一些新菜，或者是他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是吧？但是成功的可能这比例可能一半一半，是吧？当然他有时候厨师呢，他是按自己的口味去创作一些菜品，还有些厨师呢，他可能在这个创意上也好，口味上，这个炒制方法上，可能对自己经营可能这个经营可能带不来什么什么什么效益也好，还有工作比较创作菜太麻烦也好，全淘汰。然后他现在已经创业很多，现在外边的厨师创意菜非常走得非常好，哎，是吧？哎， 考验大家智慧的时刻到了。 对，这也是我们这个其实啊，就是因为我当时去外国很多地儿旅游的时候，就觉得咱们中国的这个吃的文化呀，简直是太强大了。 是不是在外边才特别想咱们的中国菜？ 就中国菜简直是太香了， 我们都有中国味。 对，只要去外国旅游，全都会我特意去找中国餐馆吃。外国菜实在还是相对很单调的。就比如说这个花儿，像王老师今天给我们介绍这三道关于花的菜，可能外国人都很难想出来这种关于吃的上的玩法，就比较。 要少一些，对吧？ 是的 啊，像咱们今天这个三个菜也是这个有炒的，还有这个炸秋菊啊，嗯、炸菊花、嗯、啊，所以说 有素的有荤的， 哎，有素的有荤 的这个荤素搭配啊，也是希望我们这个今天这一时段的关于这个美食，关于这个花的美食直播，能给大家今天晚上带来一些好的胃口，同时呢，也能在以后的这个生活当中，其实刚刚像王老师说的一样，你就大胆去玩，勇于挑战，这既是我们北京经典广播的精神，也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这一次很简短的跟王老师的这个交流啊，我们之间的这个访谈的节目，希望能让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所体会，有什么想试的想玩的就大胆去创新啊，大胆去尝试啊，成功总会在前面某个地方等着你的， 对， 没错。好，我们再次感谢啊，今天这个王洪庆老师在百忙当中抽出我们 的 时间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分享了这么多，谢谢王老师， 谢谢王老师。 嗯，那么接下来的一个时段呢，会有这个我啊继续在这儿跟大家做客。接下来的一个板块还是关于这个繁花片，我会带大家来一起说一说这个 玩电影了，是不是？ 对，这个年轻人怎么玩电影啊？我们先进一小段这个片花和广告啊，之后我们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开播日的特别直播会继续在这里守候大家，咱们稍后再见， 一会儿再见，拜拜， 拜拜。 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刚，欢迎大家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徐亚军，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我与我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纵然骄阳似火，也挡不住我们为梦想前行的脚步。正如我们的青春注定要用火花四射来锻造花样的年华。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全频可视化电台热力开播。六月二十六日，北京青年广播傲娇绽放，生如夏花。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02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开播日《生如夏花之繁华篇》的特别直播，欢迎各位能够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玩电影，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徐冉。 哎呀，我是论论，又来了。 我从早上开始到现在， 你怎么不走啊？ 我都不想走啊，太积极了。 对 啊。特别激动的一个时刻哈，咱们今天这个主题是玩电影。 既然说到这个玩电影，我们肯定啊，在这个时段当中就要跟大家分享有关这个电影的话题。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为大家请出我们这一个时段我们请到的嘉宾啊，我们欢迎来自于豆瓣电影的运营以及糖蒜广播天堂电影院的主播杨欢喜，欢迎欢喜姐姐， 欢迎欢喜。 大家好，杨欢喜。 所以名字特别喜庆。 对，你这么老，你喊人姐姐好吗？ 我喊你叔叔行吗？ 这显得好像就是年轻了一些。 我们是青年广播。 对对对， 直接找准我们的定位啊。 是是， 青年广播。按理说这个于浩是不应该出现。 咱俩是同学呀。 我真没想到 很多人都不相信，你知道吗？ 我也是有点含糊。 就是很多人就是跟我聊聊于浩的时候就说啊，你们俩是同学，所有人 感觉你好老啊， 长太着急了。 对，就是说我长得太着急了，大家 说你长太着急了， 说我长太着急了，说于浩太显小了，说你这么老他这么小，你们 好了。来，那个欢喜啊，最近这个家里挺好的啊，那我就踏实了。 我也不太信你俩是同学。 你看看大家都是这个反应，我们俩同班同学， 我还在惊呆中， 大学的同班同学。 太可怕， 说长太着急了吧。 就是我当时啊是 血量啊， 热爱这个专业，考了好几十年才考上。 对，所以大家现在如果正在收听广播的这个听众朋友，也 非得看看我长多老是吧？ 你可以打开花椒，跟我们深度合作的这个花椒平台，找到活力酒吧这个房间来看一看。你觉得两位主播虽然是同学，但差距到底有没有那么大呢？ 有没有那么大？大家来进来给我们评评理啊！ 对，评评理。对，小礼物可以先不刷，先进来看一看啊。 对，看看您决定。哎，原来就真是啊，这么 好了。那个今天欢喜啊。 好， 就是把您邀请来， 救场的 主要是欢喜给我们找了几段几对电影啊， 对， 特别经典的这个桥段，不仅要和大家伙分享，还有我们三位主持人加上您自己一块去围读剧本。这个围读剧本其实挺有讲究的哈，徐然。 对，这个围读剧本可以说在国外可能比较常见，现在在国内慢慢开始也兴起，我想是不是由咱们节目带起来的？有可能。 你就想呗。 先介绍一下啊，这个围读剧本其实是这样的，就把剧本拿出来之后，先 围一块读。 对，就大家 圈题是一样理解。 没了。 本来是一挺高雅的事儿， 让你这么解释， 你这么一理解，大家哦，明白了 啊，围着读剧本嘛，对吧？ 对对对。 但其实，在国外，好像这种围读剧本，有的时候如果特别经典，或者说那个咖位特别大的时候，还是要花钱买票的。 对， 嗯。但在这儿， 包括在线上也有可能会这个进行。 对对对。然后，但是呢，今天咱们就会用我们大家更容易接受到的方式，比如说广播啊，比如说这个直播平台，也跟大家围读一下剧本，尤其是把经典片段重新拿出来，我们再嚼一嚼，再回味回味。 在这儿呢，我们要宣传一下我们九八二的哈，每天晚上18:45播出的今晚 夹带私货， 笑什么？笑什么？你笑什么？ 也是模仿秀当中的一个环节。这个节目呢，每天会我们青年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啊，介绍每日最新的网剧和网大排行，还有重头戏，就在今晚有戏的最后一发今晚戏中戏当中选取一个片段，跟我们嘉宾一块来围读经典剧本，欢迎大师啊，欢迎大家届时收听， 别紧张， 甚至也可以亲自参与那么一小下一下。 对，因为我们会就是时不常的啊，就是邀请一些素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围读这个剧本。 嗯， 只要您爱好戏剧，就可以联系我们。 是， 我们这也是一个青年广播为大家提供服务的一个平台。 对， 在这个花椒平台上，现在我们的这个两位朋友，一位叫隔壁的小糊涂，还有一个叫坚强的蛆，啊，两位都表示啊， 你在哪儿瞧见的？ 两位都表示认识杨老师， 哦， 说在豆瓣上是杨老师的忠实读者。 有， 啊， 知道为什么要把欢喜请来了吗？这流量担当，我们四个当中 就靠您了。 哎呀， 今天于浩就是年龄担当，我跟段段就是 我是饭量担当。 啊，那倒是， 我是年龄担当，我是年龄担当。 来吧，咱说正经的， 唯一的青年，年龄担当。 啊，年轻 能不能行？你们 来来来，问问欢喜正经的事儿啊！ 继续啊，言归正传。 对，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块儿围读三对儿，就是经典的电影片段。 嗯哼， 就为什么是三对儿？因为其实都是找来了这种原版电影特别好，后来有人翻拍的电影，所以我们是找了一对儿一对儿的， 对 吧？ 对对对 对。那请您从影评的角度也跟我们讲讲这翻拍电影。其实我觉得一讲到翻拍啊，就比如说像我普通观众，我就特别紧张，我就特别害怕他们把那个经典桥段翻拍，结果什么都不是，就对，特别紧张。就有些经典片段一听说要翻拍了，我就恨不得求爷爷告奶奶说求您了，能不能行，放那儿别动行吗？ 真的吗？你是这么一个保守的？ 我有的时候会这样， 是吧？ 尊重经典嘛，就是它越好，其实它越难拍。 对 对，但是翻拍片来说，它本身有它自己的一种 致敬 优势。对对，一个是致敬，然后另外是它省事儿，它省时间，就是拍的时候， 啊， 就是它，而且它会就是很多一些整个的故事大纲，它就不用再去重新再去琢磨。 啊，这倒是。 然后呢，那个版权的问题也不用考虑，因为他买了。 嗯， 对。然后，所以这是在制作方面。 好像，那我们今天不说这个翻拍的。 不，人家说大实话，得说 一下。他有他的优势，肯定也有他的风险。 嗯， 他的风险比如就是拍砸了。然后，但是呢，如果 这应该是最大的风险， 因为很多经典电影它是在很多很多年以前，比如说50年前甚至更早，然后用我们现在最新的科技，然后最新的电影技术重新翻拍它的之后，肯定会有一个全新的感受， 就感官嘛，肯定会不一样。 对，然后不只是科技，然后可能在演技方面，演员的一个在演技上的发展， 嗯， 他可能会比之前的那一版，即使他故事经典，但是呈现上来， 嗯， 我们可能新的真的会更出色，也说不定。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给我们的青年朋友们说说一些小窍门吧，比方说我们这个环节叫玩电影， 啊，哦， 怎么能把电影玩起来？我估计翻拍也应该归为玩这一类。 对，其实好多比如说电影学院的同学啊， 嗯， 就是在做作业的时候就懒得自己去原创的话 这个可以有，这个可以有， 对，然后就会用恶搞的， 听我们节目你知道毕业就方便了一些 就是用恶搞的方式，嗯，然后来对之前所谓可能很古老的一些片段进行重拍， 嗯， 重新演绎， 嗯， 然后他这个里面可能会有一些黑色幽默， 嗯， 然后因为价值观已经有了变化，那可能故事的情节在那，但是我们现在人对那么一段故事，以前可能觉得啊好浪漫，现在觉得什么玩意儿啊。 爷收着点于浩行不行？ 对， 晚饭吃多 了。其实刚刚欢喜说这一点啊，我也有一个比较切身的体会啊， 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老版的这个三国演义94版的是非常的经典的，我从小也是看了很多遍， 嗯， 然后有一天呢我就上这个 B 站，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一个非常火的这么一个视频， 嗯， 国家字什么 郭嘉字奉孝， 荀彧字什么？ 荀彧字文弱。 哎， 你看看， 可以的，可以的， 看过 是真的， 是 真的，是 真的。然后我就想，我说这个，因为我们知道 B 站上这个网友发弹幕非常的多， 嗯， 然后我就去想，这个三国会不会也有人发弹幕来看呢？ 嗯、 然后我就去上到这个网站去看了94版的三国， 嗯、 出乎我意料、嗯，因为我们知道上这种视频网站的可能都是这个90后或者 95后 什么 的，对，全都是我们青年广播的这个覆盖的群体。 嗯 就是、 嗯、 对，就是年龄相对比较小的这种小朋友们，但是真的出乎我意料，94版的三国，我们知道有一次叫刷屏，真的是刷屏，弹幕全刷屏、 啊。 你要是不关弹幕的话，你的画面 看 不 着， 看 不着， 大家非常的疯狂去看。 所以大家对于经典是。之所以成为经典， 对， 它可以一直延续， 对， 啊、 那咱们今天说的这个哈、啊，第一对电影叫《无间道》和《无间风云》，又叫《无间行者》， 嗯、 就是一个是咱香港拍的，一个是咱别咱这个美国拍的， 不能咱。 拍这两部的原片之前，我要告诉大伙儿的是 FM 98.2 啊，青年广播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嗯、 此刻您只要搜索到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马上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的系统的这个精彩内容。 对， 直播间真是太棒了。 对，其实刚才还跟大家介绍了啊，就是也可以通过跟我们982深度合作的平台花椒直播、 嗯、 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 嗯、 去收看我们这个可视化直播也是可以的。同时大家还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就光听啊，你可以通过这个蜻蜓 FM、 考拉 FM 还有听听 FM 包括喜马拉 FM 都可以在线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我觉得既然我们是可听可看、嗯、所以大家今天在我们的开播特别节目当中17小时的大直播，对，真的还是非常值得点进来看一看的，对吧、 嗯、 不仅有我们的饭量担当，也依然有我们的年龄担当，还有在电影界当中也是就是 流量 对，流量担当。 你想说自己是颜值担当是吧？ 我这就等着你们说了、 嗯、等你说这个 好吧，来吧，咱们来看一看这个《无间道》原版哈，特别经典，天台上那一段。 挺利索的，我也读过警校，你们这些卧底可真有意思，老在天台见面。 我不像你，我光明正大。 给我一个机会。 怎么给你机会？ 我以前没得选择，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 好，跟法官说，看他让不让你做好人。 那就让我死。 对不起，我是警察。 谁知道？ 制作压花的， 对，这个片段我看的时候，我就当时有一个感觉、就是、 他们怎么那么年轻， 你怎么老抢我的话，就那么年轻，我的天哪，小鲜肉。 嗯， 嗯，来吧，欢喜跟我们说说这个人物关系啊情节之类的哈，咱们就试着来围读一下，重新演 一下。其实无间道太有名了、嗯、然后其实就是太多的人物关系都不用再说，它其实很简单，就是两个卧底、 嗯、 黑帮到警察的和警察到黑帮的。 嗯， 然后刚才天台这一幕也是就是火不能再火的，然后很多年会上大家都会演这一段。 哦， 对 对对对 对， 我记得那个有一些综艺节目还用那个方言版哈、 啊。啊，对对 对， 对， 对，那个太乐了， 各种演绎， 对对，那我要你还未必带来了呢，对吧？你上来上来，你上来， 太干了，真的。这一号是我们，是我实在跟不上这节奏啊。 啊，是吧？你们多想一点就好了啊。 太年轻了， 来吧，咱们演一下吧。会聊，嗯。 来吧，我们还是就围读一下这个剧啊。 分个角儿吧。 好嘞， 下面啊，我们马上要动真格的了，进入我们到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段的这个围读啊，就是刚刚我们给大家放的这一段啊。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啊，今天是982和大家正式见面的第一天，您可以在我们的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和我们互动。本时段打赏前五位的朋友，您将会获得我们特别定制的982活力大礼包一套，包括982的限量版的 T 恤一件，限量版的帽子一顶，还有特别定制的环保布袋一个。但是呢，一位全天只能够获得一次我们的活力大礼包，如果您之前已经获得过的话，那么就不能够再参与了。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花椒的平台来看我们的直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在这儿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博“活力982”，就是这几个字“活力982”，转发置顶微博，并艾特三位好朋友，发来开播祝福。本直播时段呢，我们的新媒体编辑团队将会从中挑选八位幸运观众和幸运听众，这些朋友呢将有机会打开我们 FM 98.2的开播大礼，拿到繁星戏剧村提供的经典话剧门票。不仅如此，而且还有这个万达影城的提供的电影票，包括变形金刚的公仔套装。所以我觉得这个礼物应该是很丰厚了啊，也赶紧行动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微博活力982。 好的，那么咱们就开始围读剧本吧。那个 咱们来 欢喜 吧， 欢喜给我们分分角儿吧。 哎呦， 其实就 俩角儿啊， 就俩角儿、 哦。 对， 就对啊，就是谁来，你想听谁和谁？ 对，你挑呗。 那就 你想演谁？问问徐冉想演谁？你们俩就开始。 对， 这不行， 这不行， 自个儿上来就反串。 对，年龄担当跟。 跟 你跟我分分， 跟我们分分， 我自己演自己是吧？ 你跟我分分，你希望是我演梁朝伟呢，还是 就你觉得他们两个谁更适合谁？ 人叫陈永仁和 看哪边的卧底，那就让范亮担当演演警察到黑帮那边的卧底。 警察到 黑帮那边的卧底， 就更像黑帮一点， 就是梁朝伟那个角色。 陈永仁啊， 对。 来， 好， 我就是黑帮到警察那边的卧底啊，警官。 你看，论论一边说这个，一边整理了一下领子，你觉得特别帅的感觉。 来，准备啊，咱们给大家说，您说吧，三二一 ，action， 好吧？ 好， 欢喜，来准备。 三二一，走。 你们就不搭一个这个旁白啥的吗？ 天台上， 陈永仁用枪指着刘建明，谁说？ 在天台上，陈永仁用枪指着刘建明，卸掉了他的手铐，还有左轮手枪里的子弹。 挺利索的， 我也读过警校。 你们这些卧底可真有意思，老在天台见面。 我不像你，我光明正大。我要的东西呢？ 我要的，你还未必带来呢。 什么意思？你上来晒太阳的？ 给我一个机会。 怎么给你机会？ 我以前没得选择，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 好，去跟法官说，看他让你做好人。 那就是让我死。 对不起，我是警察。 谁知道？ 这时候林家栋突然出现，用枪指着陈永仁。 别动， 警察，放下枪，放了刘警官。 你上次是韩晨的卧底，证据在我手上，我们到警察局再说。 放下枪，立刻放下枪！ 我报了警了。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你不用相信我。 你小心点， 你小心一点。 陈永仁在进电梯的时候，把挡在刘建明身后的头暴露了出来。林家栋抓住机会，一枪打死了陈永仁。 不用怕，大家同门师兄弟。现在陈哥死了，以后你要罩着我。我94年加入警校，可惜这么多年都上不去，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韩晨的录音带已经被我毁灭了。放心吧，以后我跟着你。警察快到了，做戏做全套。其实我很能干的，是陈哥他不识货。 这时候林家栋熟练地擦掉了枪上的指纹，电梯门关闭，在电梯井里传来了几声枪响。电梯来到一楼，电梯门开，刘建明手持警官证站在门口，后面是堆在地上死不瞑目的林家栋和陈永仁。而这个时候，刘德华双手举起，对着所有人说， 我是警察。 万事利，有没有这边？ 好棒啊，好棒啊！ 看出来， 好棒、 啊。 就他们俩自己说自己好棒，这应该是我们两个说好棒、啊。 我说他好棒啊，好棒啊！ 哎， 浩哥好棒，好棒。 真的吗？ 你应该说论的好棒， 论的你更棒， 你太棒了，浩哥， 这才 真的完全把我给带进去了，就靠浩哥。 这么捧的目的是我在操台是吧？ 其实有的时候很有戏， 对， 对他有的时候声音是很有戏的， 因为我是刻意的再去找那个配音的范儿， 在 如果要是 经常就是二两明月肉。 如果我要是对，如果要是就我没看过的话，我肯定不会这么演绎。我是一个特别正的那种声音。 对，这种经典片段就是应该很深入人心了吧？但是其实演绎起来，我觉得还是很有难度的，因为它那个节奏啊，包括它话里的情绪啊，其实很细微的。 对，我们在看的时候，就那个梁朝伟的那个节奏哈、我想做个好人，半天真是一般来说，演员应该最着急把词儿说出去，就怕说不出去是吧？ 对。而且情绪还特别激动，但是你看他情绪根本没有那么激烈啊， 特别好。但是咱们要看《无间行者》《无间风云》就不一样，哇塞，就是 梆梆梆梆梆一直在 你为什么不弄死他？你开枪打死这个混蛋的这样。 我觉得先说一下《无间行者》或者是《无间风云》，它跟《无间道》有什么关系吧，欢喜？ 其实就是一个翻拍片嘛，然后是当时他应该是环亚。这个剧本然后以及这个电影出来之后、然后美国那边就很喜欢、然后第一个慧眼发现这个作品的是皮特、布拉德皮特、 那为什么没让他演呢？ 他本来自己是要演的，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在他那个 Plan B 计划的、公司然后来做制片人了、然后他发现这个剧本之后，然后给到马丁斯科塞斯，然后说你来拍吧、然后那个时候本来计划的两个主演是小李跟皮特本人、然后后来我不知道他们可能几番 PK 之后 居然选中了马 特 达蒙。 对 也是很有眼光啊。 对，那个时候觉得这个电影还是应该给新人提拔一下新人、让他们来去试一下。 06年 对，马特达蒙应该是36岁，比现在还瘦很多。 哇塞，你能记得这么清楚， 人专业。 马特达蒙字什么？ 达蒙，爸， 马特字达蒙。 我以为你要说马特达蒙字土豆， 也行。 来吧，咱们看一看这个我们的对《无间行者》的一个片段，也是在天台上那块我找的。然后呢，这是之前在天台 就那个精彩片段之前的一点点， 因为那段实在是。太肮脏了，他们的话， 就是他们的话里经常都是 满口粗话， 对，需要打上声音， 就会觉得，就是如果要是非得加滴的声音的话，就是从头 滴 到尾， 对， 来，咱 看 一眼， Would I be any good at what I do if I didn't fucking already know that? Frank, you gotta trust me. I can get the rat. You just gotta let me do it my way, Frank. Just let me do it. Let me do what I do. Hey, it fucking involves lying, and I'm pretty fucking good at that, right? What? Why? Got a cop in my crew. Yeah, I know. I'm kind of getting that feeling, too. He's one of yours. Inside. You seen anything? Frank, I got no access to Queenan's undercover files. He and Dignam run the snitches. I'm doing my... You know what? I thought I was the liar. Hey, I can explain that! Costello recorded everything.He put all the tapes in a little box and kept them with his lawyer. That was his insurance. His lawyer came to me. Imagine that, you rat fuck. Costello trusted me more than anyone. Sound quality good enough? Because I was a little worried. What do you want? I told you I want my identity back, you two-faced faggot. Where are you? 3 o'clock. Where Queenan died, you keep your cell on. 好，现在还看不出来这个剧到底他们有多么大的这个冲突哈。我和论论刚才说了，来一遍， 要演一下， 来一遍，看看多么要那种暴烈的啊！ 你们要用英语， 英语 要用英语。 Okay. 我不是怕我说不明白，我是怕大伙听不懂。我是英语，我是英语，外国人听明白，中国人听不懂啊！来吧， 这个其实就是比利和柯林两个人哈，你来莱昂纳多实际上是那个陈永仁的角色，就是梁朝伟的角色。 好， 我来莱昂纳多还是不变，好吧？ 不变。好， 哇塞，聊得很清楚嘛，我以为你分不清呢。 那家伙， 来吧， 来准备来给喊个三二一啊，要不然开始不了，腕儿太大。 来， 三二一，走。 别动，举起手。 嘿，把枪放下，把枪放下，听到了吗？我是来说服你的。 手合作点， 我能把你的钱还给你。 你说什么？ 我能给你钱。 你来这儿不是谈判的，你是来被捕的。你有盘狗屁的录音又如何？ 卡斯特罗是我的线人，我是卧底。 能证明吗？ 他为我工作，他是我的线人。 上你的臭嘴，站起来。 这算什么？逮捕平民百姓，打死我算了，行吗？我们当中只有一个是警察，比利，明白吗？只有一个是警察。 没人知道你，闭上你的臭嘴。嘎， 我是。进去了。潘博宇出来那个情绪，咔，导演很咔，就得咔， 就得咔。 对对，哎，不过我觉得论论特别有那个译制片配音的感觉。 论论在 超级棒。 大二三的时候是吧，录过一些这个片子 啊。对对对，当时咱们俩一块儿嘛。 在 前后脚吧，对吧？ 没有没有，我是在那个五中那边 啊， 那个 Discovery， 你是那个就差不多差不多。 回忆起一些往事，回忆起一些往事。 你看浩哥特别愿意就抓住任何一个机会表达一下自己过去有多厉害。 这有什么可厉害？ 给你这样的机会， 一直到现在， 尽情的展示你自己，开始你的表演 吧。为什么会他们就是你看港片和这个美国的好莱坞拍的就差这么多？ 嗯，情绪表现不一样， 主要还是一个风格。港片它从《无间道》这个名字就其实很带佛家的那个意味，然后整个电影的风格也是很诗意，甚至台词都非常精简，都没有那么多。然后，但是希克塞斯是什么人？我理解的老马丁是黑帮界的伍迪·艾伦， 嗯， 就是。哔哔哔哔哔，一直在说话， 一直在说脏话，是吧？ 就是台词和就脏话、干净话就不会停，所以其实感觉就是在 那叫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一直在说话，这就变消音了。 也一样啊。 好吧，你好好说话。 对，所以就是在。这两个人在天台上，他们肯定是整个电影风格是不允许像香港那种半天不说话，就说一个我是警察， 啊、 就是两个人就是啊你这样我那样你这样我那样，就是整个他的 他就感觉 怎么了 low 了。太过猛了，是吧？ 此时无声胜有声，其实有的时候对，有时候留白更有艺术一点，对吧？ 但是是不是就是美国文化可能是 我觉得是因为它爱尔兰它那个区嘛，波士顿的爱尔兰区本身就很穷， 嗯， 就是他人的文化素质可能没到那份儿上，嗯，而且像小李那个角色，以前他全家人都是很穷的那种黑帮界呀，然后就是混不出来才去干这个， 哦， 对， 所以他也说我之前没有机会嘛，就现在可能。想当一个好人， 对， 就是那个时候就说话可能只能靠吼吧。我觉得他们的那种身份，包括他们的那种文化，就决定了他们要这样去演绎。 然后我觉得再加上小李和达蒙那个时候的演技，也只能让 样 对，已经很不错了。 你看他演那坏猎人，全片就八句话呀，他可以停的。其实再有一个， 他得长成那谁那个尼克尔森那样了，他才能把他 是那样说话，是吧？再有一个，其实他前面有铺垫。就是这个马达蒙本身上去带着气儿的，因为他自己的消息被这个暴露出来之后，一定是当当敲那个门，让他的自己的爱人开门也没用，所以一定带着气儿去，也可能有一些道理，反正看。但是我在专门看这个片段的时候，突然觉得，哎，怎么会是这样？ 啊，对，就没觉得他的怎么情绪表现这么激烈哈。刚才在我们的花椒这个平台上，有一个这个粉丝水友说。你们演的是北京版的《无间道》吗？我觉得 他有北京话，我怎么可能会有北京话呢？我是来自东北，我是个东北的呀，我演出白展堂范儿，你信不信？ 所以非常谢谢大家在这个就是花椒平台上活力酒吧这个房间继续关注我们。小礼物可以刷起来了吗？对吧？打赏前五名还有可能获得我们的大礼包，不是可能是一定会获得我们的开播大礼包的。 对， 来吧，咱们跳到 第二段 电影来论论主说吧。 第二段电影啊，其实也是这个一个这个翻拍片啊，但其实它并不是很有名。那为什么要把这部片子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呢？